怎么我还是那么骄傲？ 哦，赶快回来，幸福美妙，快找我拥抱，请你把讨厌的你甩掉，如此温柔的爱就会出现下一秒。 好，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邢静演唱的《我爱夏日长》，关淑怡演唱的《复活》，徐怀钰带出的《我不要》。 你时光

美丽传说。他说天使来的时候，爱也会悄悄降落。我总是望着星空，双手合十，默默祈求，但愿那天使不要让我等得太久。失了魂照的魔照，想你怎么从无法摆脱。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下面请欣赏范晓萱演唱的《你》，郑中基带出的《你的眼睛是星星》，光良带出的《漫步太空的人》。 原本的空虚，我能够了解你吗？

是在荒唐的地带，想清清楚楚你要看开，请走开原来，你弄掉的爱回不来，要留在别人

在你身边。谁人知我的痛苦像有口难言，就让爱意偷偷闪你疲倦的脸。